喂，请问是兰兰吗？ 我是，你是麦克吧？ 对，是我，兰兰。那本《藏地密码》你看完了吗？能借我看看吗？ 哦，《藏地密码》，我刚看完，你什么时候来拿啊？ 我现在去可以吗？ 可以啊，一会儿见。请进。 阿姨，兰兰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 我们在包粽子啊。 粽子，我从来没听你说过啊。兰兰，到底什么是粽子？ 粽子啊，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中国传统美食。 是啊，在中国，只要过端午节，人们都要吃粽子。 哦，端午节，我知道，我听老师讲过，中国人过端午节来纪念屈。 是屈原。在端午节那天，我们会吃粽子，有些地方还有划龙舟的比赛呢。 哦，真有意思！哎，兰兰，粽子是用什么做的？ 糯米，你看，我们用苇叶把糯米包起来，里面再放些小枣啊、红豆啊，就像这样，然后把它们放进开水里煮，那味道可香了。 麦克，我们刚刚做好了一些，来，你尝尝。好吃吗？ 好吃，好吃。 慢慢吃，这还有十几个，你给小明他们带回去尝尝吧。 那太好了。谢谢阿姨，兰兰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拜，阿姨再见。 再见。